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想要站在阳光下。

纯粹， 瞬间 自生自灭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向你打开。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开始这样的等待，我的心里不会因为任何人摇摆。摇摆，看你的眼睛一点都不能离开，我就像一波燃烧的沸腾的大海。 清晰悲伤的声音，像痛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，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。我已潜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隐居，遇见一些新朋友，转移向你情绪。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，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，却又在眼里不停问着自己，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忘记你。在某个爱情交替的